一个人在哭，反正没有人在乎，把眼泪都流出，也许心里会舒服。我原来很幸福，无奈走到这一步，以后我总是要孤独。是否上天安排我的路？爱情很幸福，有时也很苦，就算有人陪伴，但他有时候也不满足。我为你付出，眼泪流无数，你何必假装不在乎？如果真心不能够跟你说清楚，难道我就这样认输？我为你付出，我一个人哭，只要你过得很幸福。如果真心还是不能够说清楚，当泪流干以后，我认输。无奈走到这一步，以后我总是要孤独。是否上天安排我的路？爱情很幸福，有时也很苦，就算有人陪伴，但他有时候也不满足。我为你付出，眼泪流无数，你何必假装不在乎？如果真心不能够跟你说清楚，难道我就这样认输？我为你付出，我一个人哭，只要你过得很幸福。如果真心还是不能够说清楚，当泪流干以后，我认输。我为你付出，眼泪流无数，你何必假装不在乎？如果真心不能够跟你说清楚，难道我就这样认输？我为你付出，你要我孤独，就放下一切跟你赌。如果真心还是不能够说清楚，当泪流干以后，我认输。 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，就 滴答也不回头。就在那个下雨的午后，我们就这样的分手。 就这样， 记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就是在这朝朝暮暮。可是时光轮回的一瞬间，我的心剩下的思念。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，就是每天等在你家门口。不要问我会不会难受，伤了心还在等，还在等。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，就这之后我也不再难受。不要问我等到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你才回头。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，就是每天等在你家门口。不要问我会不会难受，伤了心还在等候。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，就醉之后我也不再难受。不要问我等到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你才回头。 Check it out.